聪明的小国王。从前有个老爷爷，孤零零的一个人，怪可怜的。有一天，他出门去想找一个孩子当儿子。他走呀走呀，走了好半天，也没碰见一个孩子。后来，他碰上了一条小青蛇。他对小青蛇说：“喂，小青蛇，当我的儿子吧。”小青蛇说：“要是你愿意把我整天背在肩膀上，我就做你的儿子。”老爷爷高兴极了，就把小青蛇抱起来，背在肩膀上。从这天起，他们一起吃，一起睡。老爷爷叫小青蛇孩子，小青蛇叫老爷爷爸爸。小青蛇慢慢地长大了，长得碗口那么粗。可是老爷爷呢，更老了，他整天背着青蛇，背也给压弯了。老爷爷对青蛇说：“孩子，快下来吧，爸爸实在背不动你了。”青蛇说：“不行，早就说好了，我做你的儿子，你就得整天背着我。”老爷爷没办法，就去找法官评理。法官听老爷爷和青蛇各说了一遍，摇摇头说：“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你们自己说好的嘛。”老爷爷只好背着青蛇走了，两条腿劲打哆嗦，脸上冒出大颗大颗的汗珠。他走呀走呀，走到一个树林里，看见许多孩子在做游戏。做什么游戏呢？做国王审案子的游戏。一个顶小的孩子当国王，坐在一个树墩上，可神气了。老爷走到这个小国王跟前，请他评理。青蛇正想开口说话呢，小国王就发起火来了。他对青蛇说：“你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呀？我是国王，你跟我说话就得跪在地上。”青蛇没办法，只好从老爷爷的肩膀上爬下来，伏在地上轻轻地说：“国王，我们早就说好的，我做他的儿子，他得整天背着我。”小国王一听，火更大了，说：“你爸爸整天背着你，给你东西吃，对你够好了。可是你呢？你对爸爸太不好了，就像你这样的儿子，就不应该活着。”小国王说完话，就和他的小伙伴一起把青蛇打死了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